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是2018年度的第一集的遇见文学，我们是会继续点书的，真的点极都点不完的。 是啊，跨年点书好犀利啊，证明大家都有好多书想跟我们一起分享啦。今次我们的书是什么书呢？ 今次的呢位作家呢，都唔少听众都有揀选佢㗎。咁、而我哋揀嚟嘅呢个作品呢，可能呢相对嚟讲唔係呢个作家最出色或者最重要嘅作品嚟㗎喎。 但係对呢一位听众嚟讲呢，可能都喺佢心里面呢留下咗好深刻嘅印象。佢係点样讲嘅呢？ 听众 Andy 就话呢部作品呢，就令佢反思人同人之间唔同嘅身份关系係相当奇妙。睇完之后呢，仲有一啲相感添喎。 咁佢讲緊嘅呢就係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嘅身份呢一本小说啦。咁头先秋婷你都讲过啦，讲起昆德拉呢，喺我嘅回忆之中啦，即係嗰啲90年代读大学时期呢，其实都几系一个热潮㗎。基本上佢新书一出呢，大家都见一本读一本。当然唔少得嘅就係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啦，呢、这个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我哋无论电影同埋小说都非常之喜欢。即係话第一次去理解一个东欧背景的小说，怎样去体会一种是一个极权国家转到去一个所谓的自由世界的时候，有一种难以承受的轻。我们觉得这种将很抽象的感觉和一个很实在的世界环境政治的变化是联系起来，再加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里面很出名的大家讲的所谓一个四部曲或者四重奏这样的结构，还有当年我哋觉得都好神妙嘅一个韩少功嘅翻译，都好多人去讨论。咁然之后佢仲有好多小说，包括《玩笑》《可笑的爱》啊等等吓，《玩漫》啊，咁我哋都系见一半睇一半嘅。咁但系呢一本嘅身份咧，听众点完书之后，咁我就开始准备再睇啦。其实我以前系睇过嘅吓，咁我以为咧系我唔需要点样准备，咁就但系我再睇翻嘅时候咧，我发觉我个印象好模糊啊。咁同埋咧好多嘅场景咧，我都唔系好记得会睇过吓。呢种情况咧喺我身上唔系好常见嘅吓，我成日觉得自己系点样都会记得一啲嘅吓。 同埋你记性真系好好嘅， 唔系呢个系你嘅秋婷，你会咁样去肯定嘅啫。我记性唔系特别好，但系我觉得我自己会记得，但系点知咧非常之模糊。咁所以我觉得今次为咗呢一集节目而准备嘅身份咧，佢唔单止系可以令我重温昆德拉呢本小说啦，其实亦都连带令我去谂翻点解我哋今日好似已经比较少再提昆德拉啦，或者系佢嘅读者咧好似冇我以前读大学时期嗰种嘅狂热咁受人谈论啦。我都去一并咁样去思考。不过讲返昆德拉身份呢本小说先啦，听众就觉得佢会令人思考返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同埋自己嘅身份嘅问题啦。咁呢个系当然会諗到，因为佢嘅书名就系引导我哋咁样去思考啦。咁但系其实喺昆德拉嘅作品之中呢，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同佢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呢啲好出名嘅捷克时期嘅作品呢，其实身份呢系属于昆德拉流亡法国之后下佢开展嘅第二个写作阶段，亦都即系佢用法语写作嘅阶段咧嘅一个代表作品嚟嘅。咁但系呢个代表作品咧，亦都可以算系一个转折期嘅时候嘅作品啦。咁所以有人咧就会觉得佢系一种比较佢以前嚟讲啦，比较简单啦，喺语言上边或者系一啲嘅象征啊、结构啊、 布局啊等等咧，都舍弃咗之前好多嘅，头先我讲形式化、四重奏啊吓呢啲嘅格式，而好似想去直面翻一男一女嘅一个中产法国人嘅故事，究竟可以系点样咧？咁其实我觉得都几考功夫嘅吓、有时你有一个大时代背景咧，你会好写一啲嘅吓，即系话你嘅事情都尖锐一啲啊吓，或者系会有戏剧性一啲。但系你要话两个法国中年嘅中产男女，要我好好咁坐低喺度睇佢哋嘅故事咧，要代入嘅话咧，其实唔系咁容易嘅。咁身份呢个故事系点样开始咧？吓，佢一开始咧就系讲一个度假区吓，呢个法国嘅诺曼第嘅一个小镇嘅海边。咁咧喺呢个海边咧就有一对情人吓，咁就系尚塔尔系一个年纪比较大嘅女人，咁同埋咧比佢细四年嘅让马克佢嘅情人。尚塔尔咧就喺小说里边，我哋会睇到佢喺事业上好似比较成功嘅，就系、是、做一个广告嘅高层啊主管咁啦。咁而让马克咧就明显比佢咧就冇咁喺事业上咁进取啦。咁但系呢一对姐弟恋嘅组合啦，而家喺今日我哋都觉得好习以为常啦吓，即系根据法国嘅总统啊佢嘅即系例子嚟讲，咁都冇咩特别。咁但系咧喺呢一个诺曼第嘅度假海滩上边咧，突然间即系一个开始嘅时候咧，这个尚塔尔等紧佢嘅情人让马克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咗啲嘢吓，咁佢就放眼去睇呢个海滩嘅时候，所有喺海滩上面嘅男人咧，都起咗一种好奇怪嘅变化。咁呢种嘅变化叫乜嘢咧？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名称嘅，叫做爸爸化。点样成个海滩嘅男人都爸爸化咧？不如我嚟听一听昆德拉身份里边嘅呢段好特别嘅片段啦。 熬过一个让他感到越发疲败的夜晚，尚塔尔离开了旅馆。在去海滨的路上，他不断地与那些来者而到周末的观光客擦肩而过。他们每一群人的情况都差不多，丈夫推着一辆婴儿车，小宝宝静静地躺在里头，妻子依偎在他身边，丈夫的表情是温顺的、体贴的，微笑中还带着一丝困迫。他总是想弯下身子擦掉孩子的鼻涕，抚慰孩子的哭声，而妻子的表情则是厌倦的、冷淡的，甚至还带一些令人费解的怨恨。其他的与这对儿的情况大同小异，有的是丈夫推着婴儿车走在妻子身边，他背上特制的婴儿袋里还躺着个孩子，要不就是丈夫推着婴儿车走在妻子身边，一个孩子坐在他肩上，另一个则躺在系在他腰上的婴儿袋里，或者是丈夫与妻子走在一起，他没有推婴儿车，但一只手抱着一个孩子，背上、肩上、腰上还各有一个。最后一种情况是，只有妻子推着一辆婴儿车，从他身上能看到一种男人所没有的力量。每当尚塔尔看到最后一种情形时，他总要绕开去。尚塔尔想，男人都爸爸化了，他们不是父亲，他们只是爸爸，是没有父亲权威的父亲。他很想知道，与一个手推婴儿车、背上背着孩子、腰上携着孩子的男人调情是怎么样的。趁他妻子驻足在商店橱窗前的有利时机，如果他向那位丈夫轻声发出邀请，他会怎么做？他是会变成一棵树宝宝，乖乖地一动不动，还是转过身来注视着这位奇怪的女人？他背上的孩子会不会突然掉下来？他腰上的孩子会不会因为他父亲的动作打扰了他的美梦而大声啼哭？尚塔尔脑中突然闪现出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念头，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他对自己说，我生活在一个男人再也不会回头来看我的世界。 啱啱听过咧有米兰昆德拉嘅作品啊，身份嘅一个选段啊，其实我好想知道点解咧个作品虽然话唔系好长啦，咁但系点解会刻意拣选呢一个爸爸化嘅选段俾我哋嘅听众去听嘅咧？ 咁你都知道啦，我睇书嘅方法咧一向都系开头系好重要嘅吓，我会对于嗰啲开头我再三去阅读嘅吓。上塔尔喺等佢嘅情人过程之中咧，佢系一个中年女人，咁佢亦都系曾经结过婚吓，亦都离咗婚，咁而家就同佢一个细佢四年嘅情人一齐啦，咁佢喺等待嘅时候咧，望到呢个海滩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有种感觉吓，所有嘅男人咧都喺度照顾啲细路啊，同佢放风筝啊，咁所有嘅男人咧好似变咗 daddy 咁样吓 ，daddyfy 吓，咁但系佢呢度所睇到嘅，我觉得就系昆德拉小说里边第一个特色，就系佢会将一啲好可能寻常嘅一种感觉啊，或者你无以名状嘅感觉咧，佢俾一个名词你，正如我头先所讲佢嘅代表作啦，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我哋重嘅嘢先不能承受嘅啫吓，轻点解唔能够承受呢？咁就系人喺一个极权社会去到一个相对自由嘅国度嘅时候，嗰种难忍存在之轻嘅感觉。咁呢啲好特殊嘅描述咧，就系佢小说嘅其中一个魅力。人点解会巴巴化呢？就系、是、一个当下系一个中年嘅女性喺佢未见到佢情人嘅时候咧，突然间对自己嘅身份嘅一种危机。我觉得呢个中年女人吓，上塔尔咧，佢唔系喺度担心紧啲男人变成爸爸定系乜嘢，而系当所有嘅男人爸爸化咗之后咧，就会有一个结果产生吓，就系、是、佢自己亦都变成一个再冇人回头去睇佢嘅女性，亦都即系唔能够再吸引人嘅女性。点解咧？因为所有人都做爸爸嘛，系要孭住啲仔啊，要同佢哋放风筝嘅时候咧，即使你系好吸引或者你希望想去结识佢嘅时候咧，呢男人都话我而家好忙啊，你唔好行过嚟啦。其实上塔尔佢讲紧嘅吓呢种感受，或者系小说里边开始嘅呢一段咧，就系昆德拉小说嘅一个特色啦吓，就系话好似生活里边有一种好平凡嘅事，但系突然间产生咗一啲变化，咁然后就开展出人嘅身份嘅变化会影响到自己身份嘅变化嘅呢一种不安啦。故事继续发展啦，就系、是、上塔尔等到阿杨马克嚟到啦。咁而佢哋见面之前咧，其实除咗上塔尔见到海滩上边嘅男人爸爸化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个情况发生咗嘅吓，就系、是、呢个杨马克咧喺揾上塔尔嘅过程之中咧，佢认错咗人啊。佢就见到有一个女人，佢觉得咧就系、是、上塔尔嚟啦吓，但系点解佢好似老咗咁多噶啦？后来行到好近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嗰个唔系上塔尔嚟嘅。咁呢样嘢又有啲乜嘢咁大嘅冲击咧？我唔知道秋婷有冇试过认错人啦，喺街道或者认错自己嘅亲人啦。我希望你冇类似嘅经验啦。咁但系咧， 希望我老公有类似嘅经验。 咁但係咧，呢、這個可能有啲法國中產式嘅思維啦嚇。呢、這個楊馬克咧，好似揾嘢嚟煩，我覺得佢楊馬克咧就好似自尋煩惱咁樣，覺得咧明明嗰個係我情人嚟嘅，我冇可能會錯認咗佢，而且錯認咗佢係一個更老更醜嘅人。其實佢係一個點嘅人咧？唔通佢真係老咗，或者喺我心目中佢變得冇以前咁吸引？咁開始咧，大家都各自喺一個诺曼第嘅沙滩上面嘅度假区本来可以好放松嘅，但系一个问题咧，就好似喺男方同女方咧都开始滋生啦，就系、是、我究竟系边个咧，同埋我所爱嘅或者系我嘅情人系边一个咧？对于我嚟讲，佢又系边一个咧？呢、这个故事一路发展嘅时候咧，佢哋又翻去城市嗰度生活啦，会有一啲细碎嘅生活情节。咁如果睇惯啲情节性好强嘅小说嘅读者咧，可能会觉得几时先有啲事发生啊，或者系嗰条主线系乜嘢啊？你未必会揾到噶。我哋只系睇到，好似阿杨马克又要去探一个病咗嘅朋友吓，咁啊患咗末期嘅症状。咁呢个朋友叫 F， 呢个 F 嘅朋友咧，同阿杨马克讲，佢话：啊，你记唔记得啊？你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咧，我成日都记得你喺度讲啲女仔嘅。咁杨马克话：边度有啊？咁我冇咁样，系完全冇印象。佢话唔系啊，我哋仲喺度讨论紧 緊呢，原來女仔同我哋一樣呢，都會有流汗啊，都會有人體各種正常嘅分泌呢，係好難忍受嘅一件事嚟㗎。因為我哋一路都覺得啲女仔係好似玫瑰花咁靚㗎嘛。楊馬克話有咩，我邊有咁樣講過。然之後佢話我記得啊，你仲講過話唔單止係覺得啲女仔有正常嘅人體分泌好難接受，佢話直情我見到一個女仔眨眼，即係話佢嘅眼皮呢喺個眼珠上面滑动一下咧，我已经觉得不能忍受啦。咁我觉得呢个杨万克都几奇怪啊。咁但系咧，佢个朋友一路讲嘅时候咧，杨万克一啲都谂唔翻吓，佢自己曾经咁样讲过。咁喺呢一个短短嘅探病嘅会面之后咧，杨万克就话啊，其实朋友究竟系咩咧？咁呢个开始咧就系有昆德拉小说嘅第二个特性啦，就系有好多我哋所谓嘅金句嘅，即系好似有啲可以截录出嚟嘅，写得比较精彩嘅句子啦。譬如佢觉得朋友呢样嘢系唯一嘅作用，而且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为你提供一面镜子，令到那个人可以看回自己，不单止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如果没有了朋友的话，过去的自己就会消失的了。所以究竟朋友是不是就是这样呢？或者这个再开始第二个问题，自己的身份究竟我是谁呢？我是不是我情人眼中的我呢？还是我是不是我朋友眼中的我呢？讲完杨万克之后又回去上塔尔啦，咁上塔尔咧喺前一段嘅婚姻里边咧有一个仔嘅，咁但系呢个仔咧好不幸咧，五岁嘅时候咧就夭折咗，咁但系咧呢个仔嘅回忆吓，我哋通常去谂啦，一个亡儿俾佢嘅回忆嘅压力，梗系无尽嘅思念同埋哀伤啦。咁但系对于呢个上塔尔嚟讲咧，绝对唔系，反而个仔俾佢最难受嘅回忆咧，就系佢觉得正正因为呢一个儿子死咗，佢先至会同佢嘅前夫决定分开，然后他才可以现在跟杨马克在一起，甚至乎体会到世界的各种相对自由的生活。他一直呢对家庭生活呢都是非常之冷淡的，所以他觉得失去了的仔，或者是五岁已经不在人间的仔，好像一直是做他的两面，这样就是说一方面上塔尔在职场上面是一个八面玲珑啊，很能够善于同人交际的人，但另一方面咧，亦都系标志住佢嘅人生嘅各种冷漠啦，同埋冷淡。咁呢个又开始另一个身份嘅问题啦，就系话人嘅两面性，就系我嘅身份唔单止唔知存在喺朋友啊定情人嘅眼中，仲可能唔止一个身份。人系会有两面，而且咧系藏得好深嘅。 嗯，我睇完呢本书嘅时候咧，我喺度思考咧，关于呢一个书名啦，或者一篇文章嘅题目嘅问题啊，就系、是、如果我抹走呢个身份嘅书名，究竟作为一个读者睇完呢个故事之后，可唔可以捉紧米兰昆德拉嘅思路去思考所谓嘅身份问题呢？我有一个咁嘅问号嘅。 你呢个问号都几啱嘅，咁你个答案系乜嘢呢？即系你觉得身份呢一个书名俾唔俾到一个好嘅俾你捉紧住嘅形象呢？ 就是他给到一个很清晰的指引，我去思考米兰昆德拉他本身想带出的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了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我未必可以捉紧到。 或者这么说，没有了这个名字，他又有第二个名字，就是我们就会去了第二个方向。但是身份他的确有个好的功效，他就是令我们不会跌入一个好像浪漫化的中产法国男女爱情故事这样，而是多少少是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尤其是我想在英文词汇里面由 identity 所出现的 it， 即是说自我的，即是一个本身的我是哪个啦，或者是去 identify， 怎样去定义或者界定自己的问题啦，咁都可以由这个书名里面呢，我们会得到多一些的指引的。不过正如你刚才所讲啦，我们看小说始终都是要重视一个情节的，咁而在这本小说里面呢，好像一个主打的情节终于出现了，即是说有一点点戏剧性的。那就是正在这个杨马克听到上塔尔说全世界的男人都爸爸化之后，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再没有人回头看的 女人呢，约马克就忽发奇想，就諗咗一个计划，就係、是、呢去写一啲匿名嘅情信俾佢嘅情人上塔尔。喺小说里面呢冇一早就讲系边个写嘅，咁但係我觉得一般读者都会估系唔系。 我以为我好聪明添，我一早估到、啊、原来呢啲系一般读者都 一般读者都好聪明， 特别聪明添。 一般读者都系好聪明，都同阿秋婷一样咁聪明啦，都会估到呢可能系让马克写嘅。咁但系重点唔系嗰个悬疑究竟系边个写，而系上塔尔睇完呢啲情书之后嘅反应。咁小说里面呢讲咗佢怀疑嘅两个人啦，上塔尔就冇你咁聪明啦。咁佢呢首先就怀疑喺酒吧里面一个年轻人写俾佢嘅。咁但系呢后来佢就发现佢嘅眼神唔似系嗰个年轻人啦。咁但系呢佢嘅生活已经起咗一啲变化，譬如话上塔尔会将嗰啲情书咧收喺佢自己好贴身嘅内衣里边啦，咁又或者咧喺佢再收到越嚟越大胆、越嚟越细致嘅情书嘅时候咧，佢就再怀疑、啊、可能系喺佢屋企附近嘅一个穿戴得好整齐嘅乞丐吓，即系喺街上问人攞钱嘅乞丐咧写俾佢嘅，因为佢觉得佢成日望佢嘅眼神会有啲特别啦。直到有一次咧，佢收完一封好热情嘅情书之后咧，佢就再次见到呢一个乞丐，一时情急之下咧，佢想俾啲钱佢，但系冇散纸嘅时候咧，成个银包只有一张200蚊嘅法郎咧，佢就咁俾咗佢。咁而嗰个乞丐咧，即时咧就系瞪大对眼啦，好惊讶啦。咁喺嗰一刻咧，上塔尔就知道我又估错咗啦。呢一种嘅惊讶嘅表情咧，唔可能系一个匿名写情书俾我嘅人有嘅表情，因为如果有嘅话咧，应该系一种同谋嘅表情。咁喺两次估错咗之间呢，其实上塔尔嘅生活当然亦都有一啲变化啦。包括呢个匿名情书赞美佢一条红色嘅珠链好靓嘅时候呢，佢就为自己呢买咗一啲红色嘅睡衣啦。咁而喺一个情书里面呢，又会提到一啲性嘅幻想啦，就话幻想佢着住一啲红色嘅衫，好似红衣主教咁样。上塔尔呢就真係买咗呢啲衫，咁而且呢好热烈咁样啦，希望啦同佢嘅情人啦让马克呢系一起体验呢一种嘅幻想。当然啦，即係呢个始作俑者呢、这个匿名情书嘅真正作者让马克完全知道系咩事啦。但係我哋睇到呢度嘅时候呢，本来諗住呢个系唔系一个中产爱情小说，去讲下两对好似有少少感情之火熄灭嘅情人去重燃返佢爱火嘅一啲方法，就係、是、原来写匿名情书有咁嘅效果呢。米兰昆德拉嘅小说就唔会咁简单嘅、或者唔会咁实际去有一个咁嘅好结局俾大家嘅。咁我哋都可以想象故事一路发展落去嘅时候呢，其实呢啲好似係重燃咗嘅爱火呢，只係一种假象。各自无论去写匿名情书嘅让马克，或者係收到匿名情书嘅上塔尔呢，都开始喺心灵上呢觉得越嚟越孤独。一方面大家都有一个隐瞒啦，可能对自己嘅情人，即係佢哋都会有一种背叛，譬如你写封情书去呃佢，或者你收到情书唔话俾佢知。咁其次呢，佢哋两个人亦都知道所谓呢一啲嘅激情嘅刹那呢，其实都系外在嘅一啲外加嘅变化所带嚟嘅。咁所以呢啲嘅热情都唔能够维持好耐啦。咁甚至喺一个最糟糕嘅情况呢，就系、是、上塔尔终于发现咗呢一啲情书呢好可能咧系让马克所写嘅，因为里面出现嘅一啲细节啊，譬如话喺洗衣铺里面，即系嗰个匿名情书作者话见到佢嘅容貌啊，点样好靓啊，或者系讲到佢拎嘅手提包啊等等咧，佢发现咧如果远远咁去观看佢咧，系冇可能睇得出嘅。咁小说好似有啲悬疑性咯吓，或者系开始再有啲冲突啦吓，包括咧上塔尔嘅前夫嘅家姐去探望佢哋啦，前夫家姐带埋两个细路仔。是将上塔尔屋企搞到好吵闹咁样，然后上塔尔就是大发脾气啦。开始咗我哋去諗下究竟呢个上塔尔嘅身份呢出现咗一种点样嘅大嘅混乱。小说去到呢个中后期呢，我哋可以睇到身份呢本小说佢嘅问题正正係在于人搵唔到自己嘅一个身份。好多你以为可以代入嘅身份，譬如话好好地与情人喺海边度假嘅一个情人嘅身份，点知被呢个爸爸化打扰咗。又或者係 是回到去日常的生活里面，希望是一种平淡相处的生活，但是有外来的情书干扰了。到你希望很激情的时候，即是说重燃回爱火的时候，又会有你以前的前夫的姐姐，这些亲戚会来打扰回你，跟你说、啊、其实你有一个成为妈妈的责任的，因为他带着小朋友来的时候，他就跟上塔尔说、啊、我知道你以前很喜欢小朋友的，所以我就带他来探你咯。但是上塔尔其实是一啲都唔鍾意呢啲小朋友㗎。好啦，咁小说去到中后期嘅时候呢，让马克同埋上塔尔呢就是、一个大嘅对决啦。大家都感觉到呢段关系可能走唔到落去啦。出现咗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啦，就係咁边个要搬走呢？咁当然就係经济环境比较占上风嘅上塔尔可以继续留喺佢嘅屋企啦。正当让马克想走嘅时候呢，佢哋两个人都希望离开呢间屋而去一个地方喎。咁嗰个地方系边度呢？就是在巴黎搭一个站欧洲之星就到的伦敦。在上塔尔来讲，为什么要去伦敦呢？他就跟让马克讲了一句，他说你知为什么我要去伦敦的？因为这个呢就是再一次挑起他在那些匿名情书里面其中有一封信里面提到伦敦这个幻想的。所以他是暗示让马克，你自己写这些假的情书给我嘛。现在这个就是结果啦。而在让马克的记忆里面，除此之外，他们以前咧成日都有一个半开玩笑嘅对象啦，就系话有一个英国人曾经迷恋啊上塔尔嘅，咁佢哋就成日攞佢嚟笑，话终有一日你会见翻佢啊，一齐咧都系向住火车站去，咁然后上塔尔真系上咗车。让马克呢又真係想跟埋上车。咁去到伦敦落车之后呢，但係大家都係相当之迷失。让马克呢只係搵到上塔尔嗰啲同佢一齐嘅同事。咁原来佢哋真係喺伦敦呢有一啲工作。咁但係同事呢都唔愿意透露上塔尔嘅行踪俾佢听啦。咁去到英国呢，呢一场嘅追逐呢亦都去到尾声啦。咁让马克喺咁大嘅城市里面点样去搵到上塔尔呢？居然去到最后嘅时候呢俾佢找到这个行踪，在一个建筑物的外面，他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笑声，但是他的笑声越开心越是深深地伤害着他，他一直看着他的姿势。其实这段是我觉得很传统的那种，就是法国式的爱情电影或者欧洲电影欧洲小说的情节、就是会令我想起普鲁斯特那些追忆逝水年华里面、偷偷望着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在乎的人，他的世界和你的世界是区分两个地方来的。咁亦都同小说最后的一个主旨我觉得有关的。他两个人嗌交的时候呢曾经讲过一句啦，让马克呢觉得自己其实不是写匿名情书，他真是好似代佢嗰啲爱慕者去写，代入呢个角色里面嘅。点解呢？佢觉得其实佢同街头嗰个乞衣呢系冇分别嘅。都系同一类人，就系、是、站喺呢一个世界嘅空白处。咁而上塔尔呢好似一个世界嘅中心咁样，日理万机啊，喺广告公司工作。咁但系呢个上塔尔亦都好尖锐去回应返让马克，就话系啊，你成日将自己呢摆喺一个好华丽嘅空白处啊，你乜嘢都唔需要付出，因为佢负责佢大部分嘅生活费啦。咁喺呢段里面呢，我哋会睇到让马克喺嗰个建筑物外面望住上塔尔嘅时候，其实就系呢两个世界之间嘅对立。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经济关系，或者是两个男女他们在经济状况悬殊的情况之下的一个场面。但我觉得同时也讲着身份这部小说的问题，就是说两个人的相处其实没有一个固定不动的位置，其实是不断流动的。开场的时候他讲着的，因为上塔尔在社会的目光之中，他年纪比较大，在感情关系上面呢佢可能处于一个弱势一啲，所以有所谓爸爸化，或者觉得男人都唔再望佢呀咁样嘅问题。但係后来一路发展嘅时候，返返去正常嘅生活里面，上塔尔嘅经济能力呢又会令到让马克只可以喺一个匿喺角落头度写匿名情书，而且都唔知点样去解释自己呢一种嘅爱嘅即係一个咁嘅角色。所以人点样去搵到自己嘅价值，无论喺感情里面嘅价值啦，或者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他好像一次过都要将它清理。但是这个小说听讲秋婷你觉得是或者有人觉得是有一个败笔的结尾。 是啊，这个故事在最尾就以一个梦来做收结。究竟是哪一个的梦呢？ 呢？是上塔爾的夢啊，定是讓馬克的夢呢？咁去到呢一個位嘅時候呢，其實我就諗起有好多朋友同我講，佢哋睇舞台劇又好，睇電影又好，乜嘢作品都好啦。咁啊，佢哋去到最尾先知啊，原來只係一場夢嘅時候呢，好似話，咦？咁究竟我睇咗啲咩呢？又或者係咁、哎、你講乜都得㗎啦，咁樣即係有一個咁嘅感覺。我勾返起呢啲回憶嘅時候，我睇完呢部作品，我睇到呢一刻，我就會覺得咦，係喎、哦、我都有個咁嘅感覺喎、哦。 嗯，呢、這個睇你用咩角度啦，亦都有人覺得佢唯一一個有少少似返昆德拉啲嘅手筆啦，因為佢唔係純粹咁樣去講一個故事、嗯、而係好似個作者跳出嚟話，我問自己究竟呢個係邊個嘅夢呢？係上塔爾定係讓馬克呢？佢哋嘅夢係幾時開始呢？係咪嗰個火車經過呢個英法海峽隧道嘅時候開始呢？咁好似有少少後設小說 metafiction 嗰種作者跳翻出嚟去问嘅问题，但我都同意秋婷你所讲嘅，其实呢个手笔有少少生硬嘅吓，即系话梦又好，唔梦又好，其实佢哋两个嘅问题有几深刻呢？或者系对我哋今日在香港看这本书的人，我自己都好像一直想回我为什么90年代的时候会这么 迷恋嘛， 沉迷是昆德拉讲的那些的世界呢，是我当时对于中年人就是那种的中产中年人心事有太多的期待和幻想呢，我现在都未有一个答案，但我觉得重读回身份这本小说呢，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再一次可以证明呢，书可以读或者应该读多过一次，会有不同的体会，去想回究竟在这些那些年这些年过去之后，我自己有什么变化呢？ 又或者当时究竟你想什么呢？ 是的，我都不知道怎样穿越回去想回，但书呢是跟我们一起成长的，我觉得无论昆德拉的小说或者自己的经历呢，都不是在一个滞留的状态、嗯、都会有流动有变化，我都很期待在不同的阶段呢会再遇见不同的文学。 其实看这部身份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关于那个朋友 F 的。因为呢，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角色都是有名的，唯独是这个朋友是要用代号来处理的，究竟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呢就是代表在情节上这个朋友 F 呢不是很重要，就是说让马克不是真心真意很关心他这样去探病，但是这个朋友 F 正正是带出了很重要的一个关于让马克的对情感的看法的讯息，就是说他怎样或者一个人怎样去平衡我们感情的两条线呢，一条线就是风花雪月的，就是好像玫瑰啊象征啊不染尘埃的那种的形象，一种呢就是有了人体生理各种的局限啊、分泌物啊等等的问题的那个真实的人，他们怎样去构成一个 identity， 构成一个身份、嗯、变成一个我们恋慕的对象呢？那个朋友 F 呢就是勾起回他说，你以前小时候是很忍受不到女仔要眨眼的，觉得这件事是很恐怖的。虽然让马克当时没有什么这个记忆，但是我们在整本小说里面呢，我觉得充满着这一种的感觉的，就是尽管大家说昆德拉这本小说写得简单了，但是他依然有一个我觉得困难和复杂的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好像平时看小说那样可以捉住一个意象的，就是通常我们说啊，这个杂货店的意象代表什么，这一件物件又代表什么，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他这个探病的朋友代表什么呢，我们捉不实的。又或者是他里面有提过一个广告片，就说初时是拍着一个臀部这样，以为是一个很性感的片段，怎知道镜头一拉远了之后呢，发现是一个婴儿的臀部，就变成一个好有母爱的镜头了。那个妈妈抱起个婴儿的时候呢，就亲吻她的小嘴，那本来是一个母爱的片段，那但是这个亲吻呢，在个镜头的转变之中呢，又突然间化成一个恋人的热吻。那在这个片段里面呢，其实我觉得都是讲这一本书的那种的文学手法，就是说我们一时好像看两个中产男女的通俗的或者相处的爱情故事，但是在这些爱情故事里面，突然间我们抽身又会觉得它有一种哲学上面的存在啊，人的价值的思考，但当我们很想很哲学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呢，突然间它又会拉回你去一些柴米油盐的问题，两性角力啊，究竟家屋是谁住啊，怎样去 去处理啲姨妈姑姐嘅问题，然后又再拉走，即系又会谂翻去人嘅自处等等。咁呢个反反复复咧，唔知道你哋中唔中意啦。但系我觉得佢系一个昆德拉呢个法文时期嘅小说嘅一个特色，就系佢令到所有嘅意象都滑不留手，即系你同佢一齐去体验呢一种嘅追寻人生哲理过程之中嘅迷茫咯。 正如黄念恩头先一再肯定啦，同一本书唔应该净系睇一次嘅。咁亦都我都建议，如果大家睇过呢本身份咧，亦都唔介意可以再借嚟睇啊，因为咧唔同嘅译本咧系绝对唔同噶。我手上攞住嘅呢本简体字嘅版本咧就冇爸爸化呢三个字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睇唔到嘅话咧，亦都可以借第二啲版本嚟去揾翻爸爸化呢个字，我觉得更能够演绎翻米兰昆德拉嘅文字。 系啦，咁同埋身份呢本小说咧，唔使担心，我觉得你隔一排去睇咧，你已经唔记得晒啲情节，好难记啊嗰啲情节吓，咁所以咧会有一种历久上身嘅感觉。 假如你未睇过，当然好强烈推介你去揾呢一本米兰昆德拉嘅身份嚟睇啦。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